方面的资讯。最近啊，吴佩慈在迪士尼被网友发现了，被拍到大肚子，好像是怀上三胎了，目前已经七个月。他表示已经退出娱乐圈。回顾起来，2014年2月，他为富豪男友纪晓波生下女儿小薇薇，2015年11月生儿子，这也算是第三次要恭喜他了。 阵阵清风吹来，拂动天边的云彩，缓缓透过车窗，看着移动的城市，阵阵花香袭来，鸟鸣婉转而悠扬，缓慢的飞翔，在这奔驰的原野，好像梦里醒来，见到清新的世界，此刻寂静的心自在又安详，我心深处的孤独渴望，我曾活命的无尽等待，就这样消失光里，想起来，鸟鸣婉转而悠扬，缓慢的飞翔，在这奔驰的原野。像梦里醒来，见到清醒的世界，此刻寂静的心自在又安详，我心深处的孤独渴望，我曾我怎么明白

着想起你，是太多僵硬，你流的雨是天生的命令，不是我不肯低头，是眼泪让人刺痛。忘记吧，我可以也算是一种幸运，不过一个人的心只能烧出一个谜，两个人要去到哪里，牵着两手就是个甜蜜。你什么什么可珍惜，流浪人和奢侈的爱情，有今生今生做兄弟，没来世来世再想你。交流的河每夜每夜下着雨想起你，有今生今生做兄弟，没来世来世再想你。海上的歌飘过来飘过去，黑暗里回忆忘记吧，我可以也算是一种戏，如果有一个人的心能少出一个人，两个人要去到哪里，牵着两手就是个甜蜜。你什么什么可珍惜，流浪人和奢侈的爱情，有今生做兄弟，没来世来世再想你。漂流的河每夜每夜下着雨想起你，有今生今生做兄弟，没来世来世再想你。海上的歌飘过来飘过去，黑暗里的回忆。漂流的河每夜每夜下着雨想起你。 说到吴佩慈，她的这个恋爱以及她生孩子啊，她对自小波的妈妈一口一个婆婆的叫着，大力的替婆婆的酒店的各项的服务和项目来进行宣传，也是号称砸了1000亿的人民币，打造了两条嵌有250万颗施华洛世奇水晶的装饰，悬挂在婆婆的高级酒店的中厅讨婆婆的欢心，现在又开始准备生第三胎了。 想念太多是因为遥远，看片风光又能怎样，收集无数春天的信仰也比不上你一抹香。爱是无法分离的感觉，是抽象的空气，是醒着做梦，但我问自己少了你心剩一半，呼吸再多痛却很慢。在一起多好，如果相遇是必然，就让我们分不开分不开。 满天的信仰也比不上你一抹笑，爱是无法翻译的感觉，是抽象的空气，是醒着做梦。但我问自己，少了你心是一半，呼吸再多痛却很慢，在一起多好，如果相遇是必然，就让我们分不开分不开，学快乐承担，在一起就好，世界是手被环抱的大小，爱有总和的重量，我们在一起很好。在一起多好，如果相遇是必然，就让我们分不开分不开，学快乐承担，在一起就好，世界是手被环抱的大小，爱有总和的重量，我们在一起综合的重量，我们在一起很好。 心甘情愿，爱情哪里有永远，喝醉说出的字眼，我当作誓言，逼你将谎言假戏真言，作践真心我只图眼前，别看我倔体的双眼，誓言谎言一样缠绵，抱紧我抱紧一点，缘分是可怜，受伤是亏欠，梦醒以后万丈深渊，誓言谎言一样欺骗，我只求再爱一

边说到女性嫁富豪，很多人不认为女人一定要结婚，甚至有了孩子不结婚也很正常。其实这真的不正常。吴君如和陈可辛生了孩子没结婚，但是吴佩慈之所以可笑呢，已经被豪门拒绝了，却仍然自欺欺人的认为有一天能够感动豪门，还希望能够以豪门媳妇儿的姿态被大家羡慕。拜托大家眼睛都是雪亮的。 风雨停歇之后，远方比挂上彩虹，眼泪晒干以后，嘴角微扬起笑容。我已习惯自由，是不想爱得太沉重，偶尔回忆降落，才无人觉得寂寞。现在的你在什么地方，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是否还有一样的任性执着，还会犯同样的错。我们拥抱不同的天空，却有相似的寂寞。每当夜深人静脆弱的时候，你会不会想到我？也许此时此刻，各自有新的生活，世界改变的再多，没改变原来的我。 在梦想和现实面前对自己撒了一次谎，你是否在孤单寂寞的夜里才学会出让？谁会在乎我们身在何处？谁又会 会知道我要去往何方，许多的沟壑等着我去跨越，许多的束缚等着我去解放。 需要张弛有度，抽空给心情放个假吧。你可以到三河的生态旅游区享受田园乐趣，也可以到温泉度假中心放松身心，或者到高尔夫球场显示一下身手，都是放慢生活、涵养身心的不错选择。 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近日，河北燕达医院与北京中医医院携手，共同面向本市乡村医生开展为期4个月的乡村医生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培训班。此次中医药专项培训的地点设在北京中医医院，采取脱产学习及理论基础知识与临床实践相结合的形式，由北京中医药适宜技术培训基地师资人员担任授课教师。培训班结业后，通过北京中医药适宜技术培训基地组织考核合格的学员，将被授予北京市中医药适宜技术培训基地培训合格证书。河北燕达医院将以携手北京中医医院共同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为起点，整合更多的优质医疗资源、专家资源，为促进三河地区整体医疗服务质量与水平的提升贡献力量。近日，市职教中心开展职业体验周活动，该校园林技术系、自动化系、焊接工程系等专业入企入校参观并进行职业技能展示，提升专业技能。园林技术专业学生深入合作企业施工现场，由相关人员对学生进行了简单的说明和分工，学生进行修剪树枝、植物养护、除草、测量工具的使用等技能的展示。通过此次活动，能够大幅提高学生的专业能力，为之后的工作打下坚实基础。自动化系的学生和老师来到市第七中学，为市第七中学成立的无人机兴趣小组展示无人机的飞行操作，帮助初中生提高无人机操作水平，共同开展无人机职业体验。活动现场，五人小组展示了无人机的起飞、降落等基本操作，四旋翼、八旋翼植保机、A4 航拍机，让七中的老师和学生了解到无人机的魅力。焊接工程系组织师生到新鸿昌重工集团进行参观调研，在企业领导的带领下参观了生产车间，对师生进行了产品技术工艺的详细讲解，并且校企人员在焊接技术人才的培养方向、课程设置及校企深度合作事宜等方面进行了交流研讨。同时，学前教育专业教研室教研员和园长俱乐部的多名园长举行了题为《发展幼儿教育，成就出彩人生，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园长》主题研讨活动。与会多位园长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些园长作为市职教中心的优秀毕业生，在幼教岗位上几年如一日勤耕不辍，积极进取，用行动彰显了职业教育助我成才、职业教育成就出彩人生的职业教育理念。燕郊高新区迎宾南路两侧四大乱建的违法建筑日前被依法实施强制拆除，

要你往下掉的呼啦圈。人来人，青春是渐渐后退的发言。爱情啊，会不会像是传说中的不老泉？像真心却的下手绢，爱情啊，像钉子要紧往下掉的呼啦圈。老男人，青春是渐渐后退的发言。爱情啊，会不会像是传说中的不老泉？ 话能说像一种甜，没有秘密不用隐瞒，快乐再遥远，我们以为这就是永远。难如开始变成习惯，习惯没有时间，我们像陌生人，不再关心谁的明天。看不见我内心影子里的我近在耳边，听清谣言的声音喊着努力多一点，不计就没人的消息，我真的好想念。看不见我们失去的不知飞奔，才发现有多希望能够回到从前，回到那年经过初恋时爱是最初的你。

听说吴佩慈，其实我觉得这女孩挺可怜的。在过去的十几二十年里，港台女星们和豪门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运气好一些的结了婚，运气不好的就真的是当了多年的小三，却不得不黯然离去。这理由很简单嘛，当红明星无法做低扶小，无法屈就大家族的尊卑有序，更加放不下自己的面子，他们也没有那么缺钱了。

我们今天再次说到这个女明星他们的婚姻，那比较特别的是很多女明星嫁入豪门或者是想嫁入豪门。说到吴佩慈，她的豪门生活呢就像她所愿的，包括了大量不平等的规则，她百般屈从纪晓波，仍然不能够得到人家的接纳。她所能想到的解决办法就是把自己的姿态降到更低，姿态更卑微。吴佩慈和郭晶晶都算是求人得人吧。 世界上只剩下了海洋，那么我就是那最后的一只帆船。我知道会有一只鸟在帆上陪着我向海的深处流浪，在那个地方。如果这世界上只剩下了风，那么我就是那夕阳下的最后一棵树。我知道会有一种忧郁在风中陪着我向东的深处走去，在那个季节，天像海一样的蔚蓝，我和你一样激动，我们就这样拥抱着走过冬季。现实与理想之间总是那么让人心痛，我们就这样等待着感受孤独。 心痛，我们就这样等待着。